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琦。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海淀都在21到25度，丰台在22到25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蟹岛度假村、天池、京东大溶洞都在21到25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喝柠檬水能美白吗？大家都知道柠檬含有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呢具有抗氧化性，确实能减少黑色素沉淀。但根据2012年中国食物成分表里数据显示呢，每100克食物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排名，柠檬可是连前20都没有挤进的，更别说是泡成柠檬水之后的维生素 C 含量了。但新鲜柠檬片泡温水呢，是可以简单的起到补充维生素 C 的作用的。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与北京前门附近的三里河公园擦肩而过呢，却不知道在北京市中心呢，竟然还藏着这样一处都市水乡，既有厚重的历史感，又有摩登的都市风，经验却低调，人少还免费。这里呢，一草一物都保留着老北京最初的样子，古色古香的建筑沿着河道两侧排开，古宅石阶，古木路灯，却又有江南水乡的韵味。尤其是夏天的晚上，在凉爽的夜风中漫步在河岸边，走过一幢幢历史悠久的老建筑，心情瞬间就飞扬起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，心里有一种 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

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，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，听你说话看你哭时走发，我得到了惩罚，戒了烟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，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，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，戒了烟染上悲伤 光亮，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

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双双浪浪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今夜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你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说，生的信念会给人饱满的力量，电影传递出来的应该是相信世界的希望。你怎么善待时代，时代一定会善待你。生活里的苦难并不能真正夺走我们的全部勇气，如果意义还没有完全呈现，那就再多给自己一次机会。今天求了小，我是英奇，所以请答应我，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有坚持下去的必要，那就别轻易放弃，因为任何英雄都拯救不了一个打算放弃了自己的人。 常常的